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好，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王松。 这个今天呢，这个是我跟王松主持，然后这个今天也是有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来到了我们节目做客。然后在这儿呢，也是要说一下您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然后您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的嘉宾有什么想说的话呀，想提的问题呀，或者是你想多了解一下我们嘉宾或者是主持人的话呢，一定要在刚刚我说的那两种方式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没错，我们是一个大型全媒体的交友类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跟年轻人去沟通交流，然后了解他们的情感状态，希望呢帮他们找到朋友，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在上面交朋友，就是我们的目的啦。 对，这个找男女朋友，这只是我们交友的其中的一类啊。这个对，无论你是想找一个跟你一起拼车回家的人，还是一起晚上跟你在北京城里吃外卖的人，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你这个真心的另外一半。废话不再多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有请这个管丽明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嗨，我是管官。 你好，你好。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嘉宾呢是一个旅游达人， 旅游达人， 对，而且他刚刚也是刚旅游回来， 从菲律宾， 从菲律宾， 对， 是因为 工作的原因，其实， 菲律宾啊，一般我们可能去的比较少一些，现在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呢？ 菲律宾呢，它其实是一个热带气候，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海岛国家，所以它的气候一直是比较湿润。它现在可能我去的季节稍微糟糕一点，因为是台风天，但是天气很凉快， 凉快。就是他来的时候会跟我说，我 刚开始很担心嘛，就是说会不会很热？ 嗯， 但他说比北京还要，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对， 大概在28度到30度左右， 比北京还要凉快。 但是菲律宾它不是处于热带国家，它怎么能比北京凉快呢？ 嗯，说哎呀，你要去菲律宾啊，那边好热的呀。 嗯， 然后呢，但是你去到了以后发现它的气温，因为每天风很湿润， 嗯， 然后呢，正好赶上台风季，所以呢，它每一天的气候都在28度左右。再一个，它 很凉爽， 我的天！ 它本身呢，他们那个国家人怕热，所以他们的空调打得很重， 很足， 所以每天晚上我在酒店都是盖着棉被睡觉。 哇！ 他去菲律宾避了个暑， 对， 真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机会放到平常人的心里边，因为一旦就是过了海南，因为海南三亚那边都已经很热了， 三亚的话应该是比那边会热一点。 嗯， 这个具体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三亚好热， 但是菲律宾却很凉快。 它每天的话可能有半天在下雨，所以雨过后就是空气很好嘛，然后风也很凉爽。 那除了气候之外还有很多关心呢，比如说在那儿有什么美食呢？ 那边的美食的话隆重推荐一下海鲜比较出名，而且很便宜。像我们上一次大概我们大概几个朋友一起吃了一桌，人民币下来才有1000多，但是里面有龙虾有帝王蟹，然后还有奶油虾，然后其他的一些像什么鱿鱼啊，像那个我们吃了一个大概我小手臂这么长的一个老虎斑，然后一桌下来 老虎斑，老虎斑是什么？ 斑鱼， 还一种斑鱼是吗？ 在北京的话，我猜应该大概要1500左右，但是我们那一桌一共下来不到1000多。 哇！来，大佐收一收口水，大佐已经按耐不住了，我摁住你，他已经开始订机票。那 真的要是这么说的话，作为一个吃货来讲，我真的挺迫不及待的去那边的。 这个比看到漂亮小姐姐还要令你兴奋。 对啊。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咱们从中国到菲律宾去的交通方式方不方便呢？ 北京每天都有直飞的，然后呢，也可以在上海或者是厦门或者是广州中转一下，香港也可以，机票也蛮便宜的。像我飞这一次的话，大概人民币不到2000块。 哇，2000块，其实可能 2000块钱的人民币，1000块钱的人民币的大餐， 你还是在想大餐 这 件事儿。 加一块儿，要是去吃一顿的话，来回也就3000多块钱。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抓紧通过我们的花椒支付平台这个进来，快点问问我们今天这位这个游遍中国各地，然后这个经常到国外去旅游的一个旅游达人，一直在路上的管立明啊。这个我其实挺好奇的啊，既然说一直在路上，我比较好奇这个人的性格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喜欢旅游，但是我就比较属于一个外热内冷型的人，就是就是我要是跟这个人熟起来的话，我会跟他特别熟，什么话都说。我要是跟这个人不熟的话，我就绝对这个冰山一角的那种感觉。我也是一个挺爱旅游的人，完我就特别好奇管姐姐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就是能驱使你去绕着整个的中国去旅游呢？ 我们大概好像可能爱旅游的人性格都差不多，毛松可能比较了解我，我就是那种就是可能生人第一次见面的话话很少，但是呢如果比较熟的话就像话痨一样，每天有什么想法都会一直跟你说一直跟你说。但是如果遇到不熟的人，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去想一个话题我要跟你说什么跟你聊什么的人，所以呢我是比较习惯于跟自己的要好的朋友一起，很少说会参加一些社交场合或者是一些有就是不认识的人出没的地方。 我觉得 是这样， 他最让我佩服的是一个女生可以有这个间隔年辞职了半年的时间游遍了大半个中国。 嚯， 你可以吗？ 我 领导，我很爱工作。来，领导 我很爱工作，可不可以给我放个假，我出去旅个游什么之类的，领导。 然后这个我就特别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女生一个人在路上是不是需要注意很多东西，有什么样的小贴士。 这 一类的，这 个也可以跟我们的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这个包括男性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东西。 其实坦白说，当时是有一种孤勇的劲儿，然后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就是直接就出门去旅行了，然后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后怕，因为一个女生毕竟我一个人出门。 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多大？ 应该 是在2013年、2014年大概吧， 16岁的时候， 14岁，14啊， 强行拉低了自己的年龄。 当时呢，我觉得现在回想的话，我给大家的意见就是安全第一，因为现在我当时是比较幸运了，然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后面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有很多，比如说一个人出门然后失联啦，包括什么，包括两个人出门还有这种情况的，所以现在想想有一点后怕。但是呢，其实你真正的话，如果你做好一些攻略，或者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跟你的亲朋好友就是发一个微信，或者是留个言说我到哪里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就其实家里人也会一直掌握你的行踪。如果真的超长时间没有联系到的话，这个也家人要警醒。所以你要去到哪里，肯定要先让你的朋友家人知道。再一个，尽量不要太晚出门，也不要去到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吧。 对，他提到这个太晚出门，尤其是现在许多女生健身狂，喜欢夜跑，特别喜欢带这个装备，可能到一个地方旅游之后晚上就会跑出去夜跑，但是往往对这个地形不太了解，加上周围的治安环境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女生如果到外地去旅游，最好是结伴而行，晚一点就不要出门了。 其实去外地的话，我不建议夜跑，夜跑这个在本身的城市都 很 在本身的城市都其实也有那么点危险。所以这个一共说了有那么两点，总结一下，有两点。第一点，你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联系你的家人。要是出国的话，这个有问题，咱们要给大使馆打电话，这个祖国是你强大的后盾， 护照， 对， 写的。 对，这个第二点呢，这个尽量避免，就比如说单身的女性、女孩子出门旅游的话，尽量避免晚上出去，就是外边再好玩， 不要去太偏僻的地 方。这个世界再好看，花花世界是特别好，但是也。最重要的是以你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主，就是你要是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外边再好玩再好看，再有花花草草，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咱们也都看不到了。 大佐夜跑吗？ 我不夜跑，但是我之前真的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过，就是纯粹自己一个人出去。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说过一期节目，我自己一个人开车跨越了400公里的无人区，就是过那个敦煌的戈壁 啊， 就是开车过那个戈壁无人区400公里，那真的是现在想想回想起来绝对特别害怕。你要是再让我自己开车去的话，我当然我肯定是想去，但是我绝对不再敢自己一个人去了。 但是我相信您二位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前段时间 16岁的时候， 也是16岁的时候。 但我相信您二位有了自己独自出去旅行的这个经验，相信也有收获吧。对你们来说，每人说一句好不好？ 管姐姐先说。 管先说。 我觉得我结识了很多特别知心的朋友。 对，一个人会有很多朋友。 在旅行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 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是，比如说我想去，比如说我去了大理，然后他也想去大理，当下我们的心境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肯定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呢，其实在路上遇到的朋友更难得，我觉得。 一直在路上，在大理。 对，那大佐， 要是我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旅程，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旅程当中，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安慰吧，就是心境能更放平一点。就是在这个浮躁的大北京，每天这个拥挤的人潮人海之中， 有你有我， 一看这个歌就暴露自己的年龄，说十六岁谁能信呢？ 16岁的时候听过这首歌， 没听过这歌，我跟你讲，就是话说回来啊，就是在这个北京现在这种城市比较拥挤的状态下，人心也是非常的浮躁吧。然后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而且在那样。根本没有人的状态下去旅行，自己一个人，你真的是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到很平很平，而且晚上的时候在那个沙漠里，就是那边敦煌那边不是有沙漠吗？在晚上的时候你抬头看星星，不像咱这边晚上天儿晴的时候你是能看着几颗星星的，在那边我能看到银河，就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银河带。一条白色的星星的带子就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哥哥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这样的星星，就这样的夜晚，咱们为什么要在大城市那么拼呢？他就这一句话，然后我们两个时隔好长时间，得有半个多小时，两个人一句话没说，就是抬头看着星星，就能让自己的心更加平静一点。 偶尔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放松一下，对吧？那今天管管来也是带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对， 要送给我们，这是一首 郑钧的《私奔》。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环节，一颗心啊，不对， 一首歌两颗心。嗯，今天广关给我们推荐的是一首来自于郑钧的私奔，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一首来自于郑钧的《私奔》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管管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歌曲。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私奔》，应该是来自于这个那个时候还叫《中国好声》，是叫《好声音》吗？ 嗯，对， 啊，应该是叫《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梁博唱的一首《私奔》。 嗯， 所以我才对这个歌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管管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首《私奔》呢？ 其实呢，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咖啡馆，因为当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一天下班以后跟同事去咖啡馆，然后突然之间就放了这一首歌，然后当时也没有听过，就在想，哎呀，这个是什么歌，然后就拿起手机摇了一下，然后啊，郑钧的私奔，然后发现很多歌词好像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一个点，就比如说当时压力真的很大，其实心里面隐隐约约想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出去旅行一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上学，然后毕业了以后马上又工作，真的没有说给自己一段时间没有作业没有考试然后也没有工作的时候。后来听了这首歌，特别是比如说某些歌词，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 真爱和自由， 所以呢当下真的就是好像敲定了我要辞职去旅行。 那个时候是跟着真爱去找自由了吗？ 还是去跟着自由去找真爱了？ 还是在自由中找到了真爱？ 还在自由中找到了真爱。 好八卦呀。 哎，真的我特别好奇这段经历， 你看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精神又来了。 当时好像是，其实我当时是想去新西兰，后来因为没有拿到那个名额，当时呢就想干脆然后就在国内嘛，因为国内也有蛮多吸引我的地方，后来我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然后先飞到了三亚，然后从三亚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一群很要好的小伙伴，然后一路往南，一直到了 从三亚一路向南 啊，一路往北，说错了，一路向北， 到了赤道几内亚， 然后去到了最远，可能去到了康巴藏区，因为当时后来公司还是想让我回去，然后给了不错的条件，后来我就本来是想去西藏的，但是呢，因为公司那边也是比较着急，后来我就赶回去了， 因为更高的报酬，放弃了真爱和自由， 对， 一个悲伤的故事。那他刚才避重就轻了一点，你只回答当时有没有真爱。 当时是因为没了真爱，然后放下了心境。 是因为没了真爱，这也是一段非常悲伤的故事，咱们就不再接上吧。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找朋友们。 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是一款 大型全媒体 互动交友类节目啊！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晚上7:30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这是一档大型的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如果你有任何感情上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经历或者是好玩的故事的话啊，马上要联系我们，没准下一个来到节目里做客的就是你啊。这个刚刚管管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里边它有一句歌词我非常喜欢，它说的是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的城镇。要说到这儿的话，我想相信每一个人的脑海里边都有那么一个，就是自己梦寐以求想去，然后又通过就是又有其他各种原因还没去了啊，就不能带着自己私奔的对象去到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地方，自己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管过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在哪里呢？ 大概新疆。 新疆 、大概在禾木或者是喀纳斯那边，因为本身之前是想去的，然后因为当时有点乱，所以就不建议我去。后来朋友在那边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一直喊我去，本来今年7月份想带着妈妈去的，后来因为7月份有事情然后也没有去成，所以就比较遗憾。 那大佐呢？ 王松呢？ 大佐呢？ 啊，那我先说，我其实最想去的地方是西藏。 你们俩但是挺近。 对，就是特别想去，因为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想摸摸那个最接近蓝天的地方。 是吧，这两个还是工作压力大憋坏了。 对，也还能保持一个心境平和的状态。那王松呢？ 到我了。其实我很想去的是成都。 成都 一个是 带不走的只有你 一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火锅，麻辣火锅大家都就是我的很多好朋友知道。再一个就是在成都呢有一个我们中国 古典舞很厉害的一位老师，但是他只在成都授课。我一直在想，我希望有一个十天的年假，然后我这十天全用来报他的一个班儿，每天认真的跳古典舞，吃火锅， 吃火锅， 古典舞， 古典舞，火锅，古典舞，火锅，你想哪这么美呢？你 带个锅去吃，然后就跳古典舞，这就是我觉得我有十天假期我最想去的地儿，但是一直没去成。 非常好，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现在埋在你心底里边最想跟你私奔的那个人，甭管是私奔还是正常走，就是这样的人啊，最想去的那个地方，您可以通过这个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助平台花椒直播，在这个直播间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也就到这了，非常感谢管管今天给我们分享，非常感谢， 谢谢做客我们节目。 对，这个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0，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博湖浅秋香，明天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